is greater than the amount of money spent. 说白了呢，就是我们得到的这个钱要远远的大于我们支出的钱， 大于我们花的钱，就是有盈余了。 对，这个呢，我们说啊，在咱们如果自己按小家庭来说的话，确实不错。是不是啊，挣的比花的多啊。当然如果我们说在国际贸易的这种收支平衡当中，它很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抱怨或者是一些摩擦。 那也可以说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was in surplus last year. 说这个去年的国际收支是有盈余的。 Balance of payments. 这里的 balance of payments 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收支的平衡。所以后面说的是 be in surplus, 就是它还是有盈余的。 有盈余好。 有盈余好，对，没错。 就叫做地主家也有余粮。 余粮，对对对，没错。 就是 surplus, 有余粮有剩下的。 对，就是我有个亲戚啊，就是老太太都挺大岁数了，他就特别喜欢冰箱里面塞满食物，他就说有安全感，说你不知道我以前的时候经历过那个年代，是真的是饿过的，所以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吃的，我高兴。 对，我看到上一辈人有时候很让我震惊，就比如说我爸妈家里俩冰箱， 俩 比房基本上我看到快顶着房顶了，那么大的两个冰箱 里面有东西吗？ 我不能确定他们能吃完那么多东西。 对，但会存很多。 而反观我， 没有冰箱。行了，盈余平衡了。 盈余太平衡了，简直哈。 是， 可能是有代沟吧。 可能生活的内容节奏都不一样啊，没有对和错。 可能这是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没错， 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啊？ 对， 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需求， 对， 是怎样的，是吧？ 对， 你看现代人不是都就是都喜欢过减法生活。 做减法， 但也不是说减都没有，但要过减法生活。 对啊，但你知道吗？就以前我小的时候买苹果要怎么买吗？按箱买，买批一箱苹果， 囤着。 对，现在不了，到超市买四个，买六个，就觉得已经不少了。 是，有时候买俩直接，或者买一个。 对，按个儿走的。 那翻你白眼儿也得拿走了。 嗨， 下面一个单词很有意思，例句特别有趣，叫 survive。来看看这个词根吧。 好。这个单词当中啊，有一个重要的词根就是 VIV, 这个词根呢它也可以写成 VI, 其实都行。 是不是又跟那眼睛有关了？ 这个词儿特逗啊，我们说除了呀跟这个眼睛相关，它还跟生命相关。我们都知道，这眼睛要是活灵活现的，其实就是代表生命力的旺盛嘛。 对啊，因为眼睛是一个人的什么 心灵的窗口。 就是叫做神，叫炯炯有神， 炯炯有神，对， 所以是一个人的神采之处。 对， 那个单词叫 vivid, vivid 就是 活灵活现的， 活灵活现。 还有我们记不记得词叫做 lively, lively 也是那个活灵活现的。 对对对，所以朋友们注意了啊，这个里面的 viv 或者是 vi 都跟生命相关。还有您说那维生素怎么说呀？ 维生素叫 vitamin。 对，你看它也是跟生命相关吗？ 对啊。好，学到啦，这个词根叫做生命。 对，那回头咱们看前面的前缀啊 SUR, 刚才说了就超过。那您看吧，这个词它已经呀，它不是你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范围，它都超过你生命的范围，言外之意给您续命啊。 原来这就是续命的这个单词。 对吧，给你续命， 再给你额外加点命。 再给你再多三年，你 再加点命给你。 是续命 多派点命给你，就续那么一点点，叫意外存活下来，不容易， 不容易， 幸存。 对，所以首先我们可以说它作为名词啊叫幸存，做动词就是意外的存活下来了。 你能够 continue to live or 继续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continue to exist, 继续活着啊，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当中。 今天例句特别逗，先来看这个哈，我们来感受一下这种紧张和危机感。 好， 他是这家人当中啊仅存的一员。She was the last surviving member of the family. 您看看这个里面的动词 survive 接了 ing 以后就从动词变成了形容词，所以这里的 surviving member of the family 就这个家庭当中存活的一员， 存活下来的啊。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个，说这次啊撞车事故受伤的六人中，只有两人活了下来。Of the six people injured in the crash, Only two survived.